虽然是一首听了很多遍的小幸运，但是每天晚上都有他的专属对象，只要你点播了，那这首歌就是为你而响起的。下面的歌来自潘玮柏和小朋友演唱的《亲爱的》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杨女士。 弹奏着苦水里那首儿歌，缤纷的音乐盒，布马还旋转着我叮咚的，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唱那的这首歌，有梦就大声唱歌。 我们边吹风边走边唱，冰淇淋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，沿着那西边就有使者的身影，我走着看着风中有一颗爱的蒲公英。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，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，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，如有不同心情，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。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心吹的风铃，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。哦，怎么说你会想趁着爱情那刹那一把玫瑰花的花瓶，哦，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，是不是真的有昙花这件事情。嘿， 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缤纷的音乐盒，木马还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唱那的这首歌，有梦就大声唱歌。 我把手牵手一直的走，倾听你上演的浓郁盘古雕像闪烁，在脚下经过的一条蜿蜒小河，心里面连接的是慢慢又情难以割舍。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透，还有感情泉水大过掌印，却直接成熟，田里面还有泥鳅，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。 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心吹的风铃，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。爱让我更自由，一起大声说出口，跟我一起手牵手，真心来永久，这就是爱的手。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平板的配可乐，爆米花还温热。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开着车遥远了，回到最初的选择。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平板的配可乐，爆米花还温热。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开着车遥远了，回到最初的选择。 亲爱的听友，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很开心的，因为小朋友的声音总会给人一种很纯真，一切都变得很简单，人呢也似乎变得轻松了一些。 HUA 哇，小云朋友，你说最近负能量特别的重，那这首歌呢希望带给你正能量，从这个夏至开始呢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对，当一个人的状态不好的时候，低迷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钻牛角尖，总是在一件事情上纠结，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大自然，做一些运动，让自己积极一些。江户川米兰，他想听漂洋过海来看你，我们带来这首歌的作者李宗盛在现场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。 漂洋过海的来看你，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你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，为了你的承诺

会痛。 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《亲亲》啊，听到这个名字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自动生成你在购物的时候，会有很多商家会在和你的沟通里啊，用这么亲密的一种想法和称呼，总觉得怪怪的，因为在我们的理解里，还是最亲密的人之间才会有这样的昵称。不过也好，让我们的每一次陌生人之间的沟通也都变得简单亲切一些。夏天的味道， 我记得那个夏天，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，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，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。你送的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，偶尔再翻小小涟漪，是风吹过的痕迹。

在昨天举办的第三届中加国际电影节上海新闻发布会上，纪录片电影《我在中国拍电影》首度曝光了剧照，并正式宣布入围中加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竞赛单元。《我在中国拍电影》是一部深度记录中国电影工作者的纪录片电影，目的是为了致敬中国电影人，致敬中国电影的匠心精神。为了真实的记录和展现电影人工作的状态，我在中国拍电影的纪录片团队深入到了张艺谋导演的新片《影》制作组，进行了历时三年，从剧本策划到后期制作的全程拍摄，将摄像机对准这些平时隐藏在镜头后的幕后工作者，记录他们的工作、生活、疑惑甚至冲突。这部纪录片将于不久后在大荧幕上同国内观众见面。最后关注，根据那波真央2011年到2016年在杂志月刊甜点的连载，累计销量超过130万册的人气漫画改编，由中条彩未、佐野勇斗合作的电影《三 D 女友》日前宣布主题曲由歌手西野加奈演唱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欢迎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赵赫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带给各位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。不管你在哪里，只要你找到微博韩丽，都可以在上面留下你的点播要求，无论是在留言当中还是在私信里，我都会看得到的。下面这首歌呢叫做三个愿望，来自飞儿乐队，送给小飞。 我喜欢你的眼神温柔又危险，请不要戴上眼镜，我会看不见。想要张开双手把你抱背，想和你天天见面，想带你回游世界。 我喜欢你爱逞强笨笨的笑脸，在心中抬头挺胸坚定的信念。这个辽阔世界不够完美，但有了第一个信仰，为你把幸福堆积，天涯到海角，头发到无限。一个信仰，给你最好的自己，最许的心愿，我的爱把你这里。 小事就要掉眼泪，好像有太多的事只能自己背。其实只要你说一句 OK， 现在就立刻马上变成你的 Superman。 这世上最重要的不只是誓言， 天涯到海角，头发到无限。

折磨，他说无所谓，只要能在夜里把是等不到结尾，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。等不到天黑，不敢凋谢的花蕾，绿叶在跟随，放开刺痛的滋味，今后不再怕。想只是害怕清 自 Aline 荡气回肠的他说，但愿把你的心声也一吐为快了。皮皮要改变，下面这首歌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，我要带给你，知道你明天要去做一个小小手术，希望他能够一切顺利，你能够早日康复。这首歌叫做因爱发光。谢谢所有朋友收听完今天晚上6月21号夏至的爱的更久点，我们男左女右见吧。 漫长的时光让颜色变暖，却逃不出好恨的天空。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，你的眼睛是同样的记忆，被慢动作一一浏览，谁和我一样记得最初的满腔的热爱。 算什么，我的生活最后得到什么，我唱着唱着青春如歌，这样或那样爱着，背对星空不想再去远，为这披风我有我的飞行，我想以真实的我